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哦，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下午3点钟了，让音乐为各位加油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远眺音乐时间。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。 秋季肺部燥热容易伤及肝脏，因此呢，秋天尤其要注意的是滋阴润燥，养阴可以防燥，可以多吃一些百合炖山药、银耳莲子汤，还有冰糖炖雪梨等滋阴养肺的汤品，来平稳度过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哦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，潘玮柏《壁虎漫步》。 在那唱歌忘了旋转，还真的有点热，我头晕目眩，真的好渴。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，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正面看我有着梦游。我从沙发掉了我真的很久，这壁虎趴在地上口水一直流，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。Here we go， 我是壁虎的爱，我是小蝴蝶，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迎着时空漫步。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？是我创造的漫步，不是一种漫漫长的壁虎。最难的放好心，的加油，发现我适合在梦中的生活。闭上有着壁虎在漫步，四只脚的速度，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。在一栋旧的车库，没有人的空屋，有只壁虎懒洋洋的在漫步，但它自己轮子的动作很迅速，像我们踢出的舞步。分不清是大路还是红牛在跳舞，我们认识不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。两个不像蚊子傻不乎，舌头一伸就抓住。我是壁虎的爱，我是壁虎，你是蝴蝶，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迎着时空漫步。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？是我创造的漫步，不是一种漫漫长的壁虎。有些甜点我才发现，喜欢跟冲动有些难分辨，想要冒险靠近一点，别人的动作比我先。 就站在我的眼前，然后就将你的手牵手时间，你站在我这边的光也在一瞬间。 加倍前途准备要上路，我就是停不住，我们率性跳舞叫壁虎漫步。对待敌人有礼貌是我们壁虎一族最基本的态度，帅穿上二手的牛仔裤，你还是要有万一牛的技术，完美演出 Perfect 是手脚在忙碌，辛苦就是酷，绝对是错误。我是壁虎的爱，我是爱你是蝴蝶，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迎着时空漫步。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？是我创造的漫步，是一种漫漫长的壁虎。我是壁虎的爱，我是爱你是蝴蝶，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迎着时空漫步。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？是我创造的漫步，是一种 壁虎漫步呢，是潘玮柏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，作词者包括有潘玮柏、易家扬、方文山等人，作曲者包括有周杰伦、胡彦斌等人，超强的团队哦。壁虎精神就是平常好像懒洋洋、慢吞吞的，但是只要碰上了喜欢的事物，就会变得非常积极、迅速的一种。潘玮柏以这种精神为概念，也创作了专辑。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薛之谦，我害怕。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， 上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，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。你说如果雨停了，我们就在一起。我害怕某条街道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，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。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，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？别在意，随便无论而已，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。 情愫，那些孤独。 都是大路，有没有可能比较幸福？ 是15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请为1033三河省空最美的声音，请为1033， 请为1033 三河省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。 生活小贴士，温情永相伴。我是玉晨，今天是9月11日，星期一，农历7月21，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温度28度；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温度17度。今明天间晴，29到18度；首都北京晴，28到17度。以上天气来自于三和气象台。今天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美好生活。在生活中有很多关于养生的小常识。一，大家在每天使用电脑之前，首先要擦拭电脑屏幕上的灰尘，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去除面前的灰尘了。在电脑桌前可以养一瓶水养植物，绿萝或者富贵竹都可以，不仅可以吸收辐射绿绿的叶片，还有缓解视力疲劳的功效。经常使用电脑的朋友，在工作时脚底可以踩一个高尔夫球，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防辐射，并且防止下肢水肿，能够刺激脚底的穴位，有利于全身健康。有位哲人说，大路走近还有小路，只要不停地走，就有数不尽的风光。生活小贴士，每天一刻钟，为您送上生活资讯。感谢收听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这里群山巍峨，夜水萦绕，夜屋竹阁掩映其中。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，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。三河市民福山庄，一个世外桃源，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。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，只要你来，肯定爱上这里。咨询电话0316-3510-666，3510-666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间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-888。 三和市打传办致全市市民禁止传销的一封公开信。广大市民，为深入贯彻国务院

喧哗的八卦，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？ 春节档呢已经确定有《捉妖记二》《狄仁杰三》《西游记三》《唐人街探案二》四部续作，还有《熊出没五》林超贤的《红海行动》，范冰冰搭档杰森斯坦森的好莱坞电影《巨齿鲨》等待定档的作品哦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。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《叮当明白》。 你说你感觉不对，心情很坏，需要安慰，不能离开。我只是要你明白，明白我对你的爱，除了你，我的爱无可取代。我只是要你明白，明白我对你的爱，我对你的爱，除了你，我的爱 我对你的爱，除了你，我的爱无可取代。我只是要你明白，明白我对你的爱。没有人让我如此的依赖，因为你，我的爱。 现在是15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品味1033， 品味1033，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。充电时间， 这里是充电时间，以声音为介质的学院派资讯服务。 充电时间，禁忌的 PM。 进击的 PM 干成的才叫事儿。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进击的 PM。 前几天的朋友圈刷屏的小朋友画廊事件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其中呢质疑声音最多的就是到底是营销还是慈善。抛开这个不谈，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视角看这次事件，三个关键词那是相当吸引眼球的。一天一夜，1500万元，580万人，这样的活动数据龙傲天的小说也不敢写呀。本着学习的态度，站在产品经理的角度，让我们事后诸葛亮地分析一下活动为什么这么火。 这里是充电时间，耳濡目染是最基础的学习，我们是其中最轻松的20%。 活动火的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它的公益属性。所谓人之初性本善，大多数人面对同胞的苦难都难以抑制自己的同情心。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红十字会、壹基金等知名慈善机构备受质疑，很多人想要献爱心却担心爱心喂了狗，也就是有需求难以被满足。而腾讯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互联网巨头，在白领阶层特别是 IT 圈拥有极高的公信力，顶着企鹅光环的腾讯公益呢，天然的就有一种被信任感。真实的需求加强烈的信任，才是这个现象级刷屏最本质的原因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设计很走心。念梵高的民谣，朴素的语言，真实的作者信息，纯真的面孔，走心的画作，没有炫技的活动设计。作为一个产品经理，我看到的是一个用心而且很走心的产品。在满是套路的现如今，整个公益产品的设计犹如一股清流，细微处打动人心，瞬间呢就俘获了在泥石流当中挣扎了许久的用户们。第三呢，参与门槛低。以往呢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募捐，不捐个几十块钱，大家都不好意思点支付了吧。而这次只需要1块钱，奉献了爱心，你还能获得一幅用心创作的画作，一举两得。如此低的参与门槛，才是创造1580万人参与的奇迹。第四，可传播性强。传播性是任何刷屏级活动的必要条件。你帮助了小朋友们，你想不想让好友也去帮助他们呢？你奉献了爱心，你想不想让好友知道你是个有爱心的人呢？你喜欢这些画作，你想不想让好友知道你的童心呢？大家都在刷屏，你想不想跟风秀一下存在感呢？奉献爱心，树立良好的形象，收获自己的社交货币。如此一举多得的特性，外加一键分享朋友圈的便捷操作，铸就了活动性极强的传播属性。尽管遭到了一些质疑声音，腾讯旗下的媒体立刻发声解释，给转发捐款的朋友一个不用删除朋友圈的理由。其实呢，这个就好比是吃沙拉，有人质疑说你在吃草，可是人家商家早就给你想好了对付那些质疑声音的理由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说说第五点，一点运气。 任何现象级的事件都没有充分条件，正所谓是可愿不可求的。作为运营方，只能是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尽人事，耳听天命，祈求上帝把运气降临到自己身上。各位产品运营同学，想要自己的产品活动火爆，也不能光靠临时抱佛脚，平时也要多积德行善，积攒人品，比如说多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没事就来跟我们打赏一下。 每日必知， 充电语录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。站在理性的角度去分析一个看似熟悉的事物，不但能够引起你发现的兴趣，更能够提升理解认知的效率。除了小朋友画廊事件，换一个别的事情，你也能一起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用户需求吗？充电时间今日关键词产品002。那今天呢，您只要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产品002这几个字呢，我们将会再给您分享一篇文章，一起用产品的思维来分析分析身边的小婴儿的需求，看看这么多年的小祖宗的脉络你到底有没有摸清。好的，本期节目观点呢源自于产品经理日记，在此要特别感谢作者老 K 啊，就是老人的老，字母 K 的那个 K， 授权我们充电时间使用他的文章跟观点。本期节目呢由思雨企划编辑， Love News 老彭监制。好的，最后呢别忘了充电时间今日关键词产品001。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听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Big White， 一款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项链。在雾霾面前，我们每个小小的生命个体改变不了大环境，但我们可以尽量改善我们的一米呼吸。它体积小，可穿戴又不失时尚，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四叶草。四叶草精致小巧，每一片叶子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，钟爱、健康、名誉及财富。这种拥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十分难得，正如我们给予挚爱的礼物一样难寻。 Big White 的空气净化功能才是针对我们挚爱的贴心设计，它能让我们远离细菌病毒的感染，其负离子将甲醛、甲苯电离分解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，使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免受伤害。净化器每秒释放300-500万负氧离子，与空气中带正电荷的 PM2.5 颗粒中和，形成更大直径的大颗粒，使其快速降落，快速清除一米以内的有害颗粒物质，有效分辨污染物，帮助我们远离雾霾，高效保护我们的家人健康。 Big White， 专属于你爱的空气净化器。 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，订购电话13903119280，13903119280。 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总有一段旋律最适合此刻的你。品味1033，音乐懂你，我们陪你。 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我在眼角，早起的闹钟在猖狂绽放掉，妈妈说撒谎很糟糕，狼归狼会在她床底下睡风筝，在我的身上不太阳，不着醉在头上星座生肖，陪伴在我身旁守护着我，不要让我停止找我，慢慢学会我抵抗风格， 梦想坚强坚强， 主张翅膀会太大声的鸟鸟，雨雪会长好，撞到现实的冰刀，累的 回家 用老爸的唠叨，我被幸福笼罩，在猖狂绽放掉，妈妈说撒谎很糟糕，狼归狼会在她床底下睡风筝，在我的手上不太阳，不着落在头上星座生肖，陪伴在我身旁守护着我到老，我停止吵闹，慢慢学会我低调，风格 坚强， 主张翅膀飞太高，想要鸟我一学会长好，跳到现实的频道， 累了 回家 用老爸的唠叨， 我被幸福拥抱， 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不见的长影 Lemon。 我们来关注国庆档已经确定的电影作品，由冯小刚的《芳华》，李晨的《空天猎》，大鹏的《缝纫机乐队》，王晶的《降魔传》，黄真真的《闺蜜二》，夏洛特烦恼团队的新作《羞羞的铁拳》，邓超主演的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，成龙和皮尔斯布鲁斯南所主演的《英伦对决》，奥兰多·布鲁姆和吴磊主演的《极致追击》，以及韩庚主演的《大侦探霍桑》，这么多的好电影，做好准备了吗？来挑选适合自己喜欢看的吧。我们接下来来听歌，张宇《一言难尽》。 你给我一场戏，你看着我努力，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，痛得不知怎么舍去，不要纠缠记忆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为一，迟迟不能相信，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，明白。

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次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-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巨变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中年迷恋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预订专线03163725888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。 请为1033。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Hello， 各位，我们又相会在电波当中了。每天准时准点的在这里等你。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。今天第一首歌叫做《樱花草》，来自 Sweetie。那 Sweetie 呢是两位充满青春气息的美少女，她们不仅身材好，而且皮肤白皙。Sweetie 从甜美少女经历了戏剧的洗礼，蜕变成为带有野蛮温柔的个性女孩。她们现在个性非常的外放，成熟了很多，并且变得婀娜多姿起来。一起来听到 Sweetie 带来《樱花草》。 晚风吹动着竹林，月光拉着我身影，萤火虫一闪闪，满山飞舞的蜻蜓，天上银河在发光，地上风那颗球，织女星在远方，古老浪漫的神话，流水走过。春夏四季的变换，幸福。

一起来听《人质》，来自阿妹张惠妹。 我和你啊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的爱的秘密，那你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默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你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 再来说说爱睡懒觉的人。爱睡懒觉的人睡眠中枢长时间处于兴奋的状态，这就势必影响到其他神经中枢的活动。助眠时间过长呢，还会增加患中风的概率，特别是年龄大的人。每天睡眠时间超过10个小时，要比每天睡7个小时的人增加70%的患病概率。看你还敢睡懒觉吗？下面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和梁朝伟的合作，《无间道》。 我不愿意接受，我还没有接受无止境的旅途，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，已经忘了身在何处。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？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？谁了解心中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？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出路，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。我们都在梦中解脱，清醒的哭，流浪在灯火阑珊处。去不到终点，回到原点，享受那走不完的 是没有人愿意认输，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距离，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，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，流浪在灯火阑珊处，去不到终点，回到原点，享受那走不完的路，一路上演出难的糊涂，一路上回顾难的麻木，这次的情谊无间的路，让我想你，你想我，怎么会孤独？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距离，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，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，流浪在灯火阑珊处，既然没终点，回到原点，我想我们都不在乎。 19分。 为什么脖

的枝叶驱散，感受阳光中慢慢醒了过来，准备面对挑战。在新的世纪要抛开过去，是好是坏要放得开，往梦想的路没有想象简单，我还要更勇敢。回忆就像漩涡踏着我拉走，时间的钟响起我不该走的。 似浅浅微笑醒来，再也不要我离开，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高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心慌，泪汪汪，

续来说睡眠，那究竟要睡多久才能够让身体处于最佳的状态呢？专家研究发现啊，成年人的标准睡眠时间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，老年人呢在此基础上减1个小时，青少年要增加1个小时。你睡得对吗？如果睡得不对，起来重睡好吗？下一首歌来自 By Two， 爱又爱。 所有美梦的闪亮点，不写着属于未来的某天，坚持戴上头的孤人的面前，改变装扮着编织爆掉的一天，你和我一起努力实现，在这个迷茫的中间，怎有奇迹出现？爱又爱，唱起爱，跳起来，拥抱自己的梦想，继续加油加油，唱起爱，跳起来，一步出就有最富强的后